有关家事的喧闹还在继续，但是家事这么大个盘子，那可不像无极战队那样容易接受的。都不说别的，就一叶知秋这个号称斗神的神级角色，恐怕就已经超越无极战队全队的价值。更何况家事在联盟有多年的根基，自己的训练基地，自己的比赛场馆，在联盟高速发展的这几年中悉数建立起来。家事已是一个庞然大物，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气吃下的。舆论的呼吁和粉丝的态度重新唤醒了他潜在的价值，这固然可以点燃一些可能的兴趣，但是恰恰也加大了收购的难度。将这些潜在的价值连带评估的话，家事的价值只会更高。不过现在对于收购者来说是很有利的，就是家事老板陶轩已经被逼到了一个必须出手家事的境地。家事战队无论在谁的手上都有可能继续经营发展成盈利的项目，唯独在他手上将因为失去大量粉丝成为赔钱货。方向已经明确，接下来有关家事的交易会如何走势，那就需要买卖双方自己去拿捏分寸进行讨论的。目前舆论的看法普遍认为家事不可能完整的易主，毕竟盘子太大，这种庞大的前期投入想收回成本就需要好些年头。这还是考虑在家事可以迅速杀回联盟并重成冠军争夺者身份的情况。但事实上竞技终归是要有风险的，一旦家事真的流年不利，连年无法杀回联盟，那就真的让人欲哭无泪了。所以目前舆论普遍觉得家事很可能将先期拆分出售部分基础硬件，降低整个盘子的成本，也就降低了风险系数，如此才有可能有人顺利接盘。交易进展到何种程度暂时无人得知，而职业联赛第九赛季的季后赛终于一步步的临近了。在经过挑战赛的实际检验后，联盟最终决定职业联赛季后赛将采用挑战赛线下赛淘汰部分所使用的人头分赛制，而且采照多方意见将最终的计分方式改为击杀一名对手就收获一个人头分，然后对比双方最终得分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除此之外，在赛场上还有一大变动，新的季后赛将不以两回合比赛结果相加算小分的方式决定胜负，而是以单场比赛的胜负结果为依据，三局两胜决定最终的胜利者。也就是说，从过去只需进行两场比赛变成了有可能进行三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从竞技角度和商业角度双赢的变化，而能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得益于对新赛制的采用。旧有的赛制分个人、擂台、团队三部分，在团队占据大分的情况下，整场比赛的胜负有两部分就可决定，第二部分进行的擂台赛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而降低团队赛的分值却又有可能发生个人擂台两部分结束后一方已经获胜无需团队赛的情形。这些状况显然都不是联盟想见到的，而新赛制则很好地避免了以上的情形。至于两部分后人头分战平，那是可以通过加时赛决出胜负的，不是问题。如此一来，三局两胜制的赛制也就得以实施。随后在联盟轰轰烈烈的宣布中，季后赛步步临近，赛事终于再度成为荣耀圈的主旋律。赛后季的八支队伍纷纷登台亮相，为自己的战队宣传造势。都走到这一步了，任何一支战队都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一下那至高无上的冠军奖杯。只不过在面对采访的时候，所有八支战队都会问及到很多有关星星的问题，哪怕有一些是早就问过的，媒体却依然乐此不彼。这要来个太不清楚状况的，看完这些对每支战队的采访报道，一定会以为星星战队是埋伏在季后赛的隐藏 BOSS， 否则的话，为什么对每支战队的采访中都会提及这支队伍的名字呢？对于叶秀的回归，你怎么看？霸图战队的采访中，记者都愿意问韩文清这个问题。 我期待和他在场上的对决。 作为多年的老对手，韩文清对叶秀的欢迎也依然只会是拳头。 作为同是退役又复出的选手，你有什么话对叶秀说吗？ 张家乐在采访中也受到重点照顾。 他做到了我本以为不可能的事，对此我感到由衷的佩服。 张家乐说。 你怎么看待叶秀的回归？ 蓝宇战队的采访中，同样的问题又一次闪亮着。 整个联盟的技战术水平都会因此上升一个档次。 蓝宇队长于文洲表示。 但你不认为缺少了加士，这更是一种损伤吗？ 有记者问。 哎呀，那你们就多虑了，加士的水平不也要取决于他们的选手吗？可是以现在的加士战队的状况，他们的选手难道还会留下？我看他们的选手肯定会寻求转会，我们一定可以在联盟中重新见到他们。不如我们来预测一下他们的去向吧。啊，比如说孙翔，我觉得。 下一个问题。 蓝宇出席采访的新闻官面无表情地打断了黄少天。这种事儿他已经做过太多次了，完全麻木了。照顾黄少天的感受，这种事是什么？还没听说过。轮回战队的采访现场，面对问及叶修回归的问题，周泽凯了一声后，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直到现场气氛已经有些诡异，他这才突然开口补充了两个字：很难。 您的意思是说对付叶修很难是吗？ 是的。 周泽凯点着头。好吧，这是周泽凯，能收获这样的回答就算没白问了。想了解更多的看法，还是找他们的副队长江波涛吧。八支战队的回答各不相一，媒体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不过坦白讲，这时候这八支战队肯定不会有人把精力放到下赛季才会再见的叶修身上。第九赛季总冠军的角逐马上就要开始了，而第一场对决就是充满看点的霸图对百花的比赛。首回合的比赛在百花战队的主场进行，从现场的气氛就可以明显看出，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百花玩家完全无法接受张家乐复出后选择了霸图这一事实。张家乐出场时，雷鸣般的嘘声立时在场馆内响起。张家乐面无表情，这样的待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常规赛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主场遭受过这个待遇，这个他奋斗了数年无比熟悉的比赛场地。此番是季后赛，张家乐赫然也面临了和叶修一样的状况，和自己昔日的母队拼出个你死我活。什么心情？赛前采访中，张家乐被问及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曾经他以为自己可以从容地面对，但是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却发现这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嘘声中，张家乐沉默地朝选手准备席方向走着。 去死吧！ 忽然看台上传来一片吼声，就见一片激进的百花粉丝骤然间将一堆满满的饮料瓶丢了下来。你死我活的淘汰赛让粉丝们的理智进一步被融化了。好在距离较远，好些人也没什么准头，张家乐连忙闪开了这波攻击。现场保安早已经兵分两路，一路去制止这些粉丝，另一路却冲过来保护张家乐再受其他伤害。闹事的粉丝被悉数请离了现场，无论如何这种举动都是要受到严厉的谴责的。张家乐默默地注视着这些粉丝被带离，有人依然不住地回身朝他所在的这边咒骂着。张家乐叹了一口气，随即却又感觉到身边有人正盯着自己。张家乐扭头一看，怔了怔，随即挤出了个不太自然的笑容。 小乐。 小乐是百花的保安人员，早在张家乐在的时候就是。与此同时，他也是百花战队一名忠实的粉丝，全队都和他相当熟悉。 欢迎回来。 小乐说着走近了些，只是脸上却未带着丝毫笑容。张家乐一怔，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小乐竟然飞快地给了他一拳，现场顿时大乱，谁也没想到连保安也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举动。小乐迅速被他的同伴给制服，而在这过程中他没有任何抵抗，他只是那样一直望着张家乐，丝毫没有笑容。 放开他吧。 张家乐胃里还在往上泛酸水，却还是强自忍住说了一句。众保安显然很清楚小乐如此做的严重性，但如果张家乐不准备追究的话，回旋的余地就能很大。他们显然都是很向着小乐的，一听张家乐如此说，连忙放开了小乐，不过却又严密控制着，以防他再次做出冲动的举动。 为了冠军，我要赢。 张家乐最终只留下了这七个字，就转身离开了。这里发生的乱子，霸图选手都没看清，只是看保安突然又抓了个人，猜到也是出了什么状况。不过张家乐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多说。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对于张家乐来说异常艰难，于是也不去多问。 放心，我没事。 在位置上坐了好一会儿，张家乐忽然开口说道，虽然队友不问，但他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他的关心。战队是一个整体，他也需要用态度来打消别人的顾虑，让大家可以集中精神比赛。 我一定要赢。 张家乐深吸了口气，在现场又是一片满满的嘘声中站了起来。刚刚的现场广播通告了擂台赛即将出战的双方选手，霸图第一个登场的正是张家乐。数分钟后，当他从场上走下时，霸图战队已经取得了两个人头分。张家乐在擂台赛中完成了一条二的壮举，面对第三人时方才落败。 为了冠军，我要一直坚强地赢下去。 带着这样的心情，张家乐昂首挺胸，在巨大的嘘声中回到了霸图的选手席。季后赛第一天，霸图战队11-7客场战胜百花战队。当天比赛的 MVP， 霸图战队选手张家乐，角色弹药专家，百花缭乱。